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爱这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空幻。我那种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中的伤痛如过眼的云。心就像天空般晴朗，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那种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中的伤痛如过眼的云烟。初次感觉，像天空般晴朗，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全是工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夜色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事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也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然而春去春会长大成人，滋味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是原谅，不 心为蝶挣脱轮回。 来自伍佰的一首《夜照亮了夜》，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对于漫威影业来说呢，明年必然是忙碌的一年，因为《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将会在明年的1月23号正式开拍，在亚特兰大的松木制片厂进行拍摄。而根据此前的消息呢，《复联三》和《复联四》已经确定是一起拍摄。导演罗素兄弟表示说，两部片的思路互不干扰，但拍摄呢会一起来进行，可能同一天要两部片都要拍。此外呢，漫威影业下的下一部单人电影《黑豹》将会在明年的1月15号正式开拍，同样也是在亚特兰大的松木场，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接下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范晓萱《雪人》，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将不再深 新兴人类的音乐风向标，集结娱乐明星的超级音乐频率。 My 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 FM。 愿你爱乌十个钟头，换再有乌银河珍珠海罐头，出窍是我的自由。这个会开救，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假空跟天使互敬美酒。人人傻了吧，傻够，只好嫁两岁，更是荒谬。平安伴你探过，变身在妄想选购，人突然无。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1.5 随时随地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12月17号的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在北京举行。李玉刚在演出开始前的接受采访说，他表示已经攻克了男变女的时间限制，将时间压缩到了9秒。除了自嘲身高不够之外呢，李玉刚称为了在舞台上显高，他换上了十几公分的京剧底儿鞋，不但加上了这十几公分的京剧底儿，甚至多日以来呢就穿着它睡觉。除了将贵妃醉酒以哥特式摇滚演唱之外呢，他更是奉献出了惊人舞蹈。演唱会开始前呢，吕刚更是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他十年漂泊北京的一次圆梦。提到未来，他想把电影制作提上日程，让自己的艺术被更多人知道。 OK， 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庾澄庆《春泥》。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迷雾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脱下高跟鞋，锁定 MyFam， 开始你的周末。 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ine 只在 My FM，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上脚的心跳来自范玮琪，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今天的歌手平安圣诞系列单曲《心动的人》首发，鼓励人们向心动的人大胆表白，为爱情再次的奋不顾身。而这首歌呢，完整的讲述了我们面对爱情的时候的心动和错失爱时候的伤怀。平安借这首歌呢，表达自己的心愿，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要勇敢说爱，缘分要及时抓住才好。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呢也是带有这首歌的一点点的味道，叫做有一点动心，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 Music 40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My FM，

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的泪烧伤的错觉，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周传雄的一首《黄昏》，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冬天气候干燥呢，很多人容易感到口干舌燥，那么专家提示了，不妨在这个时候呢喝一杯山楂茶，人体的体液呢在冬天呢会耗伤亏少，从而感到口渴眼干，皮肤呢也会干燥湿滑。山楂酸甜可口，可以生津开胃，与金银花和菊花加蜂蜜调制成双花饮，可以很好的生津润燥，回头不妨试试看。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一千年以后》。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WiFi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

brea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in the be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极限特工终极回归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举行了粉丝试映会，导演 DJ 卡鲁索呢携主创吴亦凡亮相，蓝色毛衣配阔腿裤的吴亦凡潮范儿十足，全程用流利的英文和观众互动，并贴心的感谢中国影迷的支持。而在试映过程中呢，极限特工军团的帅酷表现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现场反响热烈，观众纷纷表示说该片的动作戏紧张刺激，十分值得期待。而甄子丹和吴亦凡两位中国影人的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影片的引进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可爱的勾搭勾搭，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走开啦！ I wanna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you.

王铮的一首《阳光变成淡蓝色》，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22:07，这里依然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那么继续来问你，送上的这一首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插曲，来自范逸臣的《I Believe》。那曾经的一部《我的野蛮女友》呢，也是让我们深深的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古灵精怪，但是又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马上来听到来自范逸臣《I Believe》。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I believe， 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 I believe， 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回应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等，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不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爱时候，只不过正好你在电话中。 I believe， 语音信箱的沉默，眼

when I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re gonna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So let the light guide your way. Yeah. Hold every memory as you go. And every road you take will always lead you.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With Calvin and Cherry Pass 的共同带来的 See You Again， 这里是 MyFM 101.5 最时最新好音乐，我是 Kevin。将会在2017年2月10号上映的爆笑喜剧电影《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上周曝光的国际版主题曲《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热度居高不下，不仅迅速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 ，MV 的播放量呢已经突破了5000万大关。在今天呢，继贾乃亮、宋小宝、于洋组的 DB Boys， 还有另一组SHE Plus。分别演绎的这个两版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之后呢，片方又发布了一款由马丽独唱的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马丽的声线细腻清亮，爽朗中不失俏皮，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呢，不妨去搜一搜看。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 Twins 星光游乐场，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我该如何存 在。来自汪峰，在中国的摇滚史上，汪峰这个名字注定是无法忽略的。而继续来关注的叫音乐消息呢，也是和中国摇滚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大人物有关，他就是窦唯。窦唯每次出专辑呢都非常低调，在12月19号的凌晨，他又发布了自己的两张最新专辑《拾音剑》和《剑听间》。网友爆料说，这张专辑呢是来自两个迥异的乐队，一张来自不一定乐队，另一张来自异乐队。在网络平台呢查询到这两张专辑的定价分别是200元和150元。如果你也喜欢窦唯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张雨生《还是朋友》。 优质音乐时间 Music Fo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共同带来的《女人们的咖啡》。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时间来到了22:53，这里陪伴你度过一晚时光的依旧是猫 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G 下划线猫 FM 100.5。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张赫轩《我们不该这样的》。我们下个小时继续猫 FM 不眠夜。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My FM 100.5。 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靠着马蹄的青草田，安静的睡在我的旁边，数那朵云像你的脸，嘴角扬长斜斜的月。 来自田馥甄的一首《小幸运》。北京时间来到了23:09，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1.5，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心，今天夜间霾转雾，明天雾转霾，微风-2度到-4度，也提醒你外面的能见度非常低，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喽。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羽泉《冷酷到底》。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

来自梁博的一首喜剧，这里是猫 FM 100.5，最是最新好音乐，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卢卡斯影业制作、迪士尼影业发行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在2016年12月16号在北美正式开画，成为票房冠军。首映周末呢，票房收到了1.55亿美元。片方曝光了以片中主角甄子丹和姜文为主的两支幕后制作特辑，而影片呢将会在2017年1月6号在中国上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王心凌《当你》，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 FM。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 想到你，什么烦恼？

来自黎明的一首 DNA 出错，一首充满了复古味道的歌曲。这里是猫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那么继续来为你送出的呢，也是最近非常火爆的动漫《匠心乱》的主题曲，来自周笔畅所演唱的 My Own Life， 也是唱出了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面的爱恨情仇。马上来听 My Own Life， 来自周笔畅。这里是猫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Thank you.

隐藏着多少痛的危险，别让一天好像过了一年。如果你有点疲倦，请把双手轻轻搁在我的胸前，那份爱一闪电深深穿过你指尖，去温暖你的心田。一双眼能看世界的表面，却永远看不见人生的另一边，绽放着一道美丽的光线，一颗心代替一双眼，世界变得真一点，只要相信自己，有爱就有明天，虽然幸福这么远。 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幸福这么远那么甜》，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23:51，到这里呢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是提醒你在夜晚还要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在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呢， MyFM 100.5会继续为你送上不间断的好音乐，而这段时间 MyFM 100.5也会继续陪伴你的夜晚时光，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随时随心好音乐现在 MyFM 100.5， 玩要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夜晚的光是被笼